只要你在我身旁。 刘刚华的怀旧时间即将开始， 即将开始。 这里是在路上和你一起分享老歌的留声地带，我是刘刚华。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来自1988年徐小凤演绎的《别意难》。这首歌的歌词呢，是来自唐代诗人李商隐《无题》的前四句。不知道最近你有没有在看中央台的一个节目叫《中华诗词大会》，现在已经进行到了第二季。这个节目呢，在社会各界，尤其是年轻人当中呢，激起了很大的反响，也激起了很多年轻人对中国古典诗词的兴趣。其实诗呢，在80年代曾经非常的风靡，现在虽然不是社会的主流，但我相信在某些人的心目当中呢，诗仍然是一块心灵最柔软的部分。下面这首歌曲呢，虽然是来自一首英文歌的改编，但因为填词是香港的一位大家潘元良，他 他就写出了诗的意境，而且因为是用粤语来演绎的，广东话呢唱出了中国的古典味道。来听到林子祥带来的这一首《再等一个晚上》。 再等一个晚上，夜风声悄悄敲我窗，告知千千星河是你远远盼望。再等一个晚上，路中的细雨跟我看，告知千千的心是你口口寄望。越过山，越过海，越过烟烟波，愿你可入我的梦乡照亮。等一个晚上，梦中的你会趁淡黄，告知天边一方是你远远盼望。 这是来自林子祥的《再等一个晚上》。而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一首翻唱歌，这首歌的原唱是潘越云和齐豫，作词方面是三毛，作曲方面是曾经创作过《我的未来不是梦》的翁孝良。今天我们听到的翻唱版本来自2009年 SHE， 听到的这首歌的名字叫做《梦田》。 当你在和现实我是快乐的时候，心里面会不会忽然有一首歌深情浮现，像一双暖暖的手揽住你的肩头。每个人心里一亩一亩田，每个人心里一个一个梦，一颗呀一颗

人，时光流转，他没有答案。你我温暖缓缓变淡，分手也许是种体谅。 这里是在路上和你一起分享老歌的留声地带，我是刘刚华。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来自1996年周华健的《爱的光》专辑当中的《我的情歌》。这首歌呢，并不算是周华健最著名的歌曲之一，但是呢，听起来还是很耐听的。作词方面是许常德，作曲方面赖雨辰。接下来是一首翻唱歌，2015年五月天呢和一些女歌手合作，一些女歌手翻唱了五月天的歌。这张专辑呢叫做女也，女也加起来就是她的意思，女字旁的她。我们听到的是林忆莲来翻唱五月天的歌，叫做盛夏光年。 我骄傲的不坏，我痛恨的平凡，再想起那些事我最爱，让盛夏去贪婪，把残酷的未来空放到光明外，

这里是在路上和你一起分享老歌的留声地带，我是刘刚华。刚刚我们听到这首歌曲是来自巫启贤的《思念谁》。这首歌最早的名字呢叫做《寂寞因为思念谁》，是收录在那张著名的1994年校园民谣一当中，当时的演唱者是井冈山。这首歌的作词方面是沈庆，作曲方面是陆学军。沈庆和陆学军呢两位是大学里的校友，陆学军呢后来在中央电视台的东方时空音乐电视当中呢也演唱了自己的作品。接下来我们听到的就是这一首由陆学军自己参与创作并且演唱的歌曲《爬山》。 跟我去爬山吧，山上有雪莲花，跟我去采雪莲吧，用它装饰咱们的家。坎坎坷坷你不要怕，爬到山顶我摘到了花，随风拂起你的发，眉毛仙子也会嫉妒你的家。山雨来风再去，雪莲花开白衣飘去。爬山吧，山上有雪莲花，跟我去采雪莲吧，用它装饰咱们的家。坎坎坷坷你不要怕，爬到山顶我摘到了花，随风拂起你的发，眉毛仙子也会的家。山雨来风再去，雪莲花开白衣飘去。仙子也会嫉妒你的家。山雨来风再去，雪莲花开白飘去。情在线 是来自陆学军参与创作并且演唱的歌曲《爬山》。我们刚刚提到了陆学军和沈庆是大学里的校友，陆学军呢比沈庆早一年毕业，在毕业的时候呢，陆学军到沈庆的寝室去找他做毕业的告别，但是呢，陆学军明明知道沈庆就在寝室里，但是沈庆就是不开门。沈庆的内心的敏感还有他多愁的一面呢，可见一斑。而沈庆呢，正是当年那一张著名的校园民谣，包括有《同桌的你》、《睡在我上铺的兄弟》的

是那么的可爱。敞开你的一扇门啊，世界里你还那样远吗？虫儿滴答，流浪飞沙，真的把颗痛心带走了吗？不知浪迹海角天涯，不忍断的恨，不忍忘了家， 是来自孙悦的《伙伴》，是他1996年同名专辑当中的标题歌曲。而作词作曲方面是来自音乐人高峰。这首歌呢，会让你想起你儿时的伙伴吗？在今天节目的最后，一起听到的是来自张亚东作曲的一首歌曲，同样来自1996年的专辑。这是希利纳伊的首张专辑当中的歌曲，叫做《解脱》。今天的留声地带就是这样，我是刘刚华，祝福你健康、平安、快乐。